And I can tell that he'll be there for life. 这是一首来自 Adele 的 Daydreamer，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听到这首歌是 Adele 在2009年那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当时这张专辑呢叫做 19， 就是取自和他同样的这样一年龄19岁。之所以命名19岁，就是和年龄进行呼应嘛，也是记录他19岁的时光。19岁的时候的 Adele 就已经有这样的音乐才华了，那很多人也是反复在听这张专辑，包括后面他出的很多专辑都是以这个年龄来命名的嘛，所以很多人也是在想，19岁是他的一个开始，是他无所畏惧的去面对一切的这样一张专辑。最近呢，在晚上的时候和朋友走在街上，总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最好的时节，对于北京来讲，天气不冷不热，然后穿上长衫或者是轻薄的下衫也没有问题，在外面走不会觉得冷，也不会觉得热，晒一晒月光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所以你有多久没有关注到天气了呢？今天来听听歌吧，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一个2000年出生的小女生啊，一说到这里就感慨一下。这首歌来自 North Series， 他的这首 Stay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I drank straight to my head. I went outside to smoke a cigarette. And I shattered my phone on the cement. But I don't give a fuck. Now I'm not making sense. I'm laughing at a joke that I don't get. I'm acting like these strangers are my friends. But I don't give a fuck.Yelling at the DJ, bro, your shit is boring. Doing things that I will not regret until the morning. I'ma make it rain now, another round is on me. I'm just here for fun and I don't care about the money. Hey, hey! Oh, oh, oh, oh.Call me shameless, raving to my people, now I'm acting like I'm famous. Tell them take a long way, we can see the sunrise. Damn, you look so pretty when that sunlight hits your blue eyes. Whoa, whoa, whoa, whoa. Forever

当时这首歌就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梁咏琪《积极》当中，所以现在听起来确实有一段时间了。今天是5月9号的周二时间，在一周的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加油打气去面对这一周的工作。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把你听到歌的心情或者你此刻想说的话发送过来都可以。下面这首歌呢来自莫文蔚，听到她呢很多人都觉得她是翻唱女王，她是原唱杀手。那其实她自己的很多原唱歌曲是非常棒的。下面这首歌就是在她2002年去发行的国语专辑《爱》当中的，同样的一个音的一个字哈，也是爱。这首歌很多人听了之后很有感触，仿佛说的就是自己的故事。也许你也有这样一段感情，不妨听听莫文蔚是怎么讲的吧。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亲吻我的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也就在 纠结的牵连，从细枝末节到心头一念，摆不平的搞不定的全都交给时间，最能抵挡爱情的风眼，你的眼睛人都能念，最难杀气 来自黄龄的一首《风月》，很多人对于黄龄的印象都是她那种古灵精怪的感觉，包括之前的作品有非常浓烈的个人风格。那这首的《风月》也是在2014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在2015年12月的时候，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第16届华人音乐传媒大奖最佳作曲人的提名。当时黄龄在筹备作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风月》的 demo， 就觉得这是他正在找的歌曲，就特别喜欢。而为了更好的去表现歌曲呢，就邀请了文雅去填词。最后呢，词曲的创作的概念是这样一个概念哈，讲的是一个女子呢，她的心思就是她自己从白纸到油彩遍布，后来又卸掉所有的颜色，去回归自我的一个过程。而歌曲的所有的混音制作都是在美国去完成的。今天呢是周二，其实听了很多歌都是帮大家去舒缓一下心情。昨天的时候我就是在跟朋友在逛街，回来之后我们去晒了晒月亮，觉得非常的棒。因为这个时间真的是不冷也不热，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饭后或者其他的时间呢多去走一走，或者出去去游玩踏青也是不错的。下面这首歌来自朱婧汐，觉得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非常的陌生哈。其实他之前的名字叫朱婧，但2015年的时候改名叫朱婧汐了。朱婧汐呢，他是原名朱婧，88年的云南人，而他呢之前也是做过主持人，做过模特。2014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以梦为马》，在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歌曲还是很喜欢的。但之后呢就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音乐作品了。2016年的时候参加过央视的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当时是刘欢组的学员。这一首来自朱婧汐的他。 失落在认识他的时候。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are my soul. Like a joke or a memory, but they don't recognize me now in the light of day. Adele 的这一首 Million Years Ago， 欢迎回到下半说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刚刚这首歌呢，就是收录他在他这张专辑 Twenty Five 当中的第九首歌曲，而这张专辑呢，也帮助 Adele 拿下了2017年的格莱美年度最佳专辑奖。同时呢，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专辑是年度50大最佳专辑第二位。其实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开头听到了 Adele 那一首Daydreamer， 当时就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清甜，而且有那种19岁少女的感觉。没有想到时间给他留下了这么多的财富哈，他的这张专辑 Twenty Five 当中的声音就已经变得这样质感有磁性了。说到声音有质感的人呢，我觉得下面这一位歌手应该是很多人心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他的声音是非常的甜美的，而且他的声音一出来之后辨识度非常的高。对于很多人来讲，对他的印象一直是那种有着齐刘海，然后笑起来很甜的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微胖的女孩，她就是金海心。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歌曲了，这是一首伤情的情歌，她的一首飞走了。 飞走了，飞走了，你和你那些本不属于这里的，心里踏上一半空壳。为什么，为什么，我以为心该空了，却慢慢的装着不舍。你问候的音色，却悠悠的像一首歌，在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轻轻唱着，让人割舍不得。你别说了，别再说了，说我没理由对你太好的，别再说想我。你不在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 你爱过，我爱过，你爱着，我也爱着，我们只是在选择同步的同行那 郝蕾的这一首《你》，对于很多人来讲，对于郝蕾的印象应该都是那个非常会演戏的演员，而她唱歌其实也是非常的棒。之前有一个翻唱的《再回首》，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放过很多次了，喜欢的朋友不妨找出来听一下。其实郝蕾演过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包括《十七岁不哭》《初恋的故事》《少年天子》，还有之前那部获奖的《白银帝国》，都是非常不错的电影。那下面这首歌呢，我们来听听维比安的声音吧，因为这首歌的名字我非常喜欢，叫做分享快乐。其实每天在节目当中做的事情也是把自己的心情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在每天保持这样一个愉悦的心情，去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变化。这首呢分享快乐是一个非常有异域风情的一首歌曲，有一种桑巴的这种感觉，是南美的这样一种打击乐在里面，非常有律动的感觉，来感受一下吧。来自维利安的这一首《分享快乐》。 你也会跟我一样吗？

not just some face you used to know. I know all about you. And you should know that someone cares about you. I know all about you. Here I am still holding on. You're finding ways to break the bonds that's stronger than you realize. You can say that I've not tried. I've let you down, left you behind. But you're the one who's saying goodbye. And you say that it's alright. And I know that it's a lie. From the black in your eyes. And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on your own. Like there's no one that cares about you. You don't have to act like you're alone. Like the walls are closing in around you. You don't have to pretend no one knows. Like there's no one that understands you. I'm not just some face you used to know. I know all about you. And you should know. And I know that it's a lie. From the black in your eyes. 这一首来自 Body 的 All About You， 看看时间，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刘明湘，漂洋过海来看你。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有个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京时间21:00。